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，拥抱的权利，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。总是想再见你，还试着打开你，相信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，守护我的回忆。

吃鲜炖燕窝，找小鲜炖，销量突破180万份。天猫、京东搜索“小鲜炖”，仙女的仙哦。 这里是 FM 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